中国的《环球时报》和缅甸电视台分别在7月25号和27号详细的介绍我国平壤新建的自然博物馆和中央动物园，说自然博物馆和中央动物园均有特色，是根据朝鲜劳动党的远大构想而建成的。中国香港的凤凰卫视《大公报》以载文介绍了自然博物馆和中央动物园，并配以图片。